好啊，上课时间到了。各位同学，这种密集冲刺班有没有好像听这个课很容易晃神啊？就是一直都追不上啊，日后再慢慢复习了啊，这也没办法，冲刺班就是这种玩意儿了，对不对？就明天你就要考上建中之类的，对不对？那接下来呢？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啊，反正就在附近了，条纹应该不远吧啊？在第几条刚刚讲过是不是？好，不用看条纹了，因为这个汤啊，我直接讲辩证点就好了。张仲景条纹讲的不清，就是说临床使用价值不高，就是如果这个人的咳嗽真的是干热型的，就用这个麻黄杏仁甘草石膏的结构，就是又能够把邪气推出来，又润肺降气，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麻黄生石膏杏仁这个组合，就是同学记得跟那个细辛甘加五味子刚好是相反的一个像照镜子一样的对子，这样听得懂吗？就是肺热的咳喘比较偏干的，就这样子用啊。那不看条纹没关系，因为条纹上面辨证点不好用，所以那这个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的这个干咳，就你咳嗽的时候你听声音就是偏清脆的，就是那种就是不带痰声的，但是偶尔还是可以吐出一点黄痰啊。那这个麻杏甘石汤的脉象啊，通常就是有那个热邪闷在肺里面的时候啊，你是可以把到你的这个肺脉，就是右寸脉的地方，右寸脉的地方有一点鼓鼓的，就是圆鼓鼓的，像按到一个馒头还是包子一样，就有一个气球感。那你吃了麻杏甘石汤，那个鼓鼓的右寸脉就平下去了，那你就是吃对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就多半是发干的咳嗽，但是偶尔带一点黄痰，那黄痰因为到底是有点支气管发炎，所以它还是会出一点黄痰的，但是整体来讲是干咳为主。那不像小青龙汤的咳嗽，它一起咳就是稀里哗啦，就是那种稀稀的那种湿痰很多的，好不好？这样子分啊、哦。那这个麻杏甘石汤呢，这个某种程度来讲也可以对到喘的状态，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气喘病患者的气喘发作，长期来讲要克制气喘病是要用，比如说用肾气丸之法，长期补肾会让气喘比较不发作。但是立刻要发作的那个当下，是在他这本书的那个胸痹篇有两个方一起用会比较有效，就是灵性甘跟橘子姜两个汤一起用。这个在胸痹篇是定住叫是十四之几啊？胸痹还是十五啊？ 胸痹是十五章。 十五章啊。十五之几啊？灵性甘橘子姜。对对对，十五至二十三。他说呀、啊，胸痹就是胸口发闷的病，有的人是心脏病，有的人是气喘病，反正就是胸口发闷为主的。他说，胸中气塞或短气者，他说突然觉得胸口这样好像梗住，然后气吸不进来。他说这是胸中有水气耶，就是这个里面有湿痰，怎么塞到了？那他说，用茯苓杏仁甘草汤可以，用橘皮枳实生姜汤也可以，那你就六味药加在一起用就可以。所以如果你是那种气喘有的时候要发作，然后一发作要那样喷一个那个吸剂的人，你这个六味那个科学中药就调好了一小罐带在身上，直接就一口这样几公克这样吞下去也会有效。好，气喘病一发作用这个比较好用一点，所以就顺便教了，好不好？那然后呢，我们当然是可以继续往下教，不过今天我也想做一个非常贪心而有野心的尝试，就是既然教到麻杏甘石跟小青龙了，我把口气把咳嗽片扫完算了。好，那这个笑点在哪里？好，那咳嗽片是第十四，对不对？咳嗽水饮黄汗绿解力竭，对不对？好，我们就来冲刺了啊。那这个讲义呢，我们的讲义在最后一页有咳嗽篇补充讲义。 第八页的样子。好，讲义第八页，我们先瞄一眼啊。第一个是跟感冒相连属的咳嗽，就是感冒而咳的。那感冒还没好就在咳嗽的，这个我们教过的桂枝加厚朴杏仁汤、小青龙汤、小青龙加石膏汤、麻杏甘石汤、大青龙汤，大青龙汤也会咳哦。咳嗽而吐出褐色的痰，就是肺已经快要被烧坏了。咳嗽而吐出褐色的痰，铁锈色的痰，那个一般叫做大叶性肺炎，那是大青龙汤。哎，对了，大青龙汤跟小青龙汤在这本书里面还治一个病，不晓得同学有没有得过这个病，就是有一种痰症哈，叫做张仲景写作异饮。异饮就是痰，这个饮就是死水，就是痰嘛啊。你的痰呢，如果满出来了怎么办呢？我忽然想到，这个满出来这个词哦，是不是琼瑶阿姨非常会用的？这个什么？谁对小燕子，还是尔康对紫薇？我对你的爱是已经满出来了，是不是？这是有名的《还珠格格》台词，怎么样？那这个满出来的痰会怎么样呢？会因为这个痰满出来了，所以塞在你的这个手两条手臂的组织里面。这个异饮病啊，就是你的这个手腕啊、手臂啊，这里那里的皮底下有痛点。哦，真的吗？好像就在皮肤底下一层有痛点。就是痛痛的，那这个是异饮，那这个异饮的那个痰呢，用小青龙汤抽回来可以，用大青龙汤那个结构里面因为含有生石膏化掉那个痰也可以，所以大小青龙汤都治异饮。那异饮的主症就是手臂觉得肉里面有痛痛的，但是不是风湿，风湿是靠着骨头缝的，那异饮是肉里头痛痛的。偶尔还是会得这个病哦，有没有同学得过？没有啊，听起来很陌生。好，那算了。那至于说以后教到的小柴胡汤跟真武汤都有咳嗽加减，基本上都是用细辛、干姜、五味子结构。那不直接与感冒相连属者啊，我们就咳嗽篇开始看。首先，咳嗽篇前面是讲一些医理，那医理是从《黄帝内经》抄出来的，但是张仲景呢，根本就是一个离经派专家，对不对？所以他《黄帝内经》抄出来以后，你以为哦，好有道理哦，五脏六腑都会咳嗽，那要怎么医呢？他医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他根本就不理前面那个《黄帝内经》的内容。像伤寒论，对不对？他先抄《黄帝内经》的热论，说这个感冒怎么样沿着一条经传到下一条经，然后讲完了之后完全不照他看，就是张仲景是这样子，非常跟《黄帝内经》合不来的一个医家。那我们先看啊，14之14条，这个石藻汤啊，石藻汤是这样的，石藻汤是一个治为凶残霸道的方，这个方非常可怕。这个圆花、干脆、大戟这三味药哈、啊，磨成粉，只要吃一点点，我跟你讲，一次啊，顶多吃个2公克啊，不得了，就是凶残的是，就比如说这个人他是肝癌腹水啊，如果你用石藻汤的话，就那么几公克哦，可以把肝癌腹水抽掉，然后那个病人就虚到就往生了，就是留他个全尸。 怎么这样 讲？就是虚死了。所以这个石藻汤的用法是圆花、干碎、大戟等分啊、哦，但是要吃它的时候要这样子，要先啊。熬一整锅的红枣，就是那个红枣加水炖过啊，然后一直搅拌，搅到红枣都烂掉，变成一锅枣泥，然后用那锅枣泥把这个药粉和进去，这样吃，就是要先熬一锅半液体成粥状的枣泥，然后再拿那个吞食的石藻汤，但是还是很凶。那石藻汤，我们这个讲义的第八页的最后一条有讲到石藻汤，石藻汤是什么情况要石藻汤呢？是你一直咳一直咳，咳到几个月都不好，然后到后来你发现你咳的时候一面咳一面胸口里面有梗痛或者扯痛的感觉，那那个水是纠结的太雄厚了，就是咳到几个月都不好，然后咳的时候胸口有梗痛或者扯痛感， 那个时候才会用到石藻汤，而且你顶多用2公克，然后用一碗枣泥吞它，这样听得懂吗？好，不要用胸。但是前面有同学点头，是你有遇到过这种吗？ 嗯，我遇到过，但没用过。 没遇到过吗？遇到过这吗？就像要拖好几个月哦，真的就是肺里面那个积水怎么样都解决不了的时候才会用到啊、哦。所以平常就跳过它，对不对？当不知道啊、哦。 那这个咳是什么样的咳？ 一般咳。就是一般的咳嗽，也是小青龙汤那种偏水水的，但是痰也咳不出来了。但是就是，哎，请说。 请问，如果咳不需要咳到输液，那几天他就生活疼痛的话，也可以喝吗？ 我觉得啊、哦，不到最后关头，不要轻言这个啊、哦，就是你先用别的方法一看，然后。我跟你讲哦，这个问题我必须要了解那个人他有多虚，就是因为小青龙汤不行，但是小青龙汤症对不对？我就会换成我通常会换哦，真武汤咳嗽加减法，然后再外挂昨天讲的生脉散保肺气，这样子再一段时间看能不能平稳的把这件事情解决，然后真的拖得太久，而且那个人的痛越来越剧烈的时候。那个扯痛感越来越剧烈的时候，才考虑石藻汤，好不好？哎，好，那接下来这几个方哈，比如说射干麻黄汤、后扣打黄汤，同学都学个法就好。比如说这个射干麻黄汤，它的主症叫做喉中作水鸡声，水鸡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田鸡，就是青蛙啦。那青蛙是怎么叫的？同学学一下好吗？对，就是当你的咳嗽啊，它的主症是那个，对不起，这位同学真的在咳嗽，不是在学啊，就是不要以他为准，就是真的咳嗽咳到叫那种感觉的时候，那个痰呢是塞在喉腔这个地方，那你要散掉喉腔的痰的时候，一个是之前讲过的那个。半夏厚朴汤，半夏厚朴汤是这样的，就是半夏厚朴汤，那叫就是喉中作水鸡声啊，这是射干麻黄汤。那它的主结构其实跟你们看过的什么方都差不多，对不对？那你就看它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有生姜多一点，有射干，射干是一种橘红色六个花瓣的花啊，台北到处都有的长的。那这个射干3两跟生姜4两。刚好就可以打到塞在这个喉道部位的气管的痰水，所以你就知道它的主结构在这里。而这个咳嗽片因为不牵涉感冒，所以就没有什么桂枝芍药那些感冒药在里面，这样听得懂吗？所以就大结构知道了，差不多这样开，你照开也没关系啊。所以这个汤也有细辛、干姜、五味子结构，对不对？也有半夏，也有麻黄，对不对？可是呢，它就是主轴在生姜跟涩干。好，这样学完，那再来一个，咳逆上气，石唾浊痰，但作不得眠者，皂荚丸。皂荚丸也是偏胸的药哦。他说皂荚丸也是要用枣汁，也是要用枣泥调水来吞的，因为它会刮肠胃，所以拜托一定要记得啊、哦，石藻汤是要整碗的熬煮出来的枣泥来喝，这个也是一定要用很浓的枣泥调汤啊、哦，就是比如说。一大把红枣煮水，然后都掐烂，然后把那个浓浊的那个很浓腻的红枣水拿来炖汤。那当然有人要偷懒啦、啊，就是，要吃皂荚丸就一颗皂荚丸，然后配红枣的科学中药3-5秒这样吃，也可以啦。那皂荚丸它的那个在中医史上特别有凸显它的效果是什么呢？是当年呢、哦、清末明初的时候，有很多长期吸鸦片的人。他们一旦咳嗽就变成说，因为他的肺因为吸烟的关系已经都黏的有焦油了，那种有焦油的痰勾留在那里的时候，他咳嗽都不能好，所以他咳的时候啊，就是咳勉强咳出来的痰都是特别的粘稠而且带灰色，就是记得痰特别粘稠而带灰色，然后呢觉得很用力想把它咳出来，就是那个气管狂痒，可是呢咳不出多少痰，就是痰本身黏住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其实但作不得眠者啊，其实射干麻黄汤，不不， 不是这个皂荚丸症是这个人就是只能坐着，因为躺着就狂咳。但是其实小青龙汤症的人有的时候也是但坐不能躺，因为躺了之后，小青龙汤那种水咳嗽，通常也是躺的话咳得更凶的。那所以这个皂荚啊去做药丸，这声明就会做了，然后呢吃，那吃了之后啊，就会那个肥皂荚就好像是你那个胶黏痰啊黏在肺里面，对不对？你直接吃肥皂粉就好了，对不对？就是大概是这个感觉啊，那就是大坨大坨的黑痰就吐出来。所以据说有人是这样子，他本来啊这是没有要戒烟的，可是呢他有一次咳嗽咳不好，吃了皂荚丸就吐出大坨大坨黑痰，发现果然这个抽烟还是把肺都污染，然后就戒了啊，大概是这个故事。那这个弄到我都有点想吃了，对。然后呢再来这个咳而脉浮者厚朴麻黄汤，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主症，而且用起来非常非常有效，就是一咳嗽对不对，你马上就把它的脉是不是比平常的脉就六步都浮起来了，尤其是肺脉比平常正常状况更加浮，但不是感冒，但是是咳嗽。那咳而脉浮用厚朴麻黄生石膏结构特别有效，所以你就当做这都是加减之法，懂吧？就是你单独方剂也可以啊、哦，但是这个脉浮非常重要，咳到你的脉都浮起来，就是这个方的结构特别漂亮，特别有效。临床是，你以为是小青龙汤症的，如果他感冒都已经好了，还一直咳，但是脉很浮的，用这个超有效。然后呢，咳而脉沉者泽漆汤，那这个啊、哦，我跟你讲，泽漆汤的那个药物结构，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是中药的化疗药。也就是说用了那样的药基本上这个人是有癌，所以咳而脉沉有可能他是肺癌，就是他的那个脉是极端阴实之脉，就是拔到骨头边才特别硬邦邦的这种咳而脉沉的。因为这个药方太奇怪，不像是常规煮汤药的那个你看啊、哦，他泽漆这位要用三碗，泽漆是一种中药里面广谱的抗肿瘤药，就是它是化疗一样的，就是用了之后身体哪里那个长坨坨的那个东西会化掉的，那一用就用三碗，当然是很多啦，对不对？然后他说泽漆啊，先用五碗水煮这个三碗泽漆，煮到只剩下不对，他是五十碗水哦，五十碗水煮泽漆，煮到十五碗哦，然后再加别的药煮到五碗。那子参这味药在今天的药房叫做石剑川。那石剑川你看也是连石头都可以抠穿进去的药，这当然也是攻破肿瘤类的药啦，对不对？那里面会有一些什么然后人参甘草半夏是常规用药嘛，对不对？所以泽漆这种药啊，一般我们呢、哦、开泽漆，比如说泽漆如果要治疗什么淋巴结坨坨或者是甲状腺肿大，用泽漆的话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用泽漆，比如说用现代剂量的一两泽漆啊，煮一锅水，然后用那个水啊去煮蛋，然后把那个蛋煮成黄色以后就不吃那个药汤，把那个蛋剥开吃泽漆煮蛋。也就是说泽漆因为那个药性偏凶，所以呢不用药只用它煮的蛋，就是蛋吸了药气来治疗淋巴肿瘤或者是什么。那你就知道泽漆张仲景这个煮法是这样子，因为泽漆太厉害，所以要用五十碗煮到十五碗，就是熬炖那么久把这个药啊打成那么温柔的东西，就是明知道它是凶悍的东西，就是要演绎出 Shakespeare 的寻汉记，对不对？要把它打到那么温柔啊，然后才能够用。但是我要跟你讲，这个泽漆汤伟大的地方是，你如果你就是癌症，对不对？如果西医生说你要用化疗了，如果你还愿意多拖五天的话，你这五天你不妨试一次泽漆汤，它比西药的化疗药的副作用小，而且临床上的确是有让肝癌、肺癌细胞缩小的案例，所以这就是啊，对，不挑。我们近代临床反而是用来对付肝癌跟淋巴癌多。 当然癌症的主框架我还是要一再重复回到六经辩证，先自觉因病再自受因病，要倒退回去。但是单独而来的化疗药这个方子很强，而且用它的那个煮法相当之不毒，那不用它的煮法的话非常凶猛啊。 煮蛋的话毒不毒？ 不毒，但是治癌症不够力。那再来麦门冬汤，麦门冬汤的里面也放了三葛，就是十分之三碗的梗米，这个很有意思哦。就是梗米，米这味药其实煮成汤吃到肚子里面的、哦、米汤喝到肚子里其实是祛湿的，可是这个人其实用那么多麦门冬汤都是润肺的，所以这个咳嗽是这样子哦，好像是哦，又要润肺，可是又怕它积水咳嗽不会好，所以它是一个双向调节的药物。其实这个米，我们这冲刺班是没有空细细讲，但是实际上啊，你看竹叶石膏汤、什么白虎汤、麦门冬汤都有用米，用量不同，煮的先后顺序、时间也不同。通常还有一个桃花汤也用米，就是煮的久的入下焦，煮的少的入上焦，就是有一个上中下的煮法的差别。这个日后你们自己要排比来看是可以的。那麦门冬汤呢，也是不知道是什么鬼，麦门冬就用七碗了。然后用十二碗粉加进去，根本只要煮三分钟，整个就干掉了，根本不知道在煮什么东西。可是就是麦门冬要放到那么多，这是很奢华的方，就是奢华滋阴方。一个是前面讲过的炙甘草汤，哎呀，那么多的地黄，怎么再加七碗酒？哇，煮过的人几乎都不想再煮第二碟，因为太浪费酒了。那这个麦门冬汤也是那么多麦门冬啊，也是。当然你今天不要放到七碗了，但是至少也要有三碗。但这么猛的就是植物药滋阴哦，像荤药滋阴，这个什么猪皮鸡蛋黄感觉还有猪油感觉都比较简单，那植物药要滋阴用的剂量真的还蛮狂的。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又要润肺，又要把多余的痰水抽掉，并且哦，这个他说咳而上气，咽喉不利，脉数者麦门冬汤主之，这个是哦，肺虚阴虚的肺，阴虚发热的肺，那个肺一直因为阴虚在发炎，支气管气管因为肺太阴虚而发炎的时候，你就只得用这个药哦，就像是准备好三桶水泥漆开始涂墙壁一样，把那个肺给糊起来。所以就是脉跳得特别的急促，然后这个人呢就是脸红红，胸口热烘烘，喉咙燥热燥热，然后喉咙痒得不得了，一直咳一直咳，就要用这个方法来用滋阴的药，像涂墙壁一样把肺涂起来，这个咳才能平下去。这个咳嗽是这样子哦，你呢当然你可以想我不要用麦门冬汤，可是呢真的就是只有用麦门冬汤特别有效，麦门冬汤用到七碗，这个是非比寻常的，你那个其他的药方很难到达那个疗效。所以同学就知道，那麦门冬汤如果是不严重的麦门冬汤是什么呢？就是一般家常可以用科学中药的麦门冬汤含着当糖吃也可以治的咳嗽是这样子，就是时不时气管狂痒一阵，然后猛咳一下，咳出一小坨黄痰，然后又可以平静一段时间，可是又一段时间以后又觉得气管痒到不行，然后狂咳一下，然后咳出一点痰之后又不痒一段时间，这个是麦门冬汤日常生活可以用小剂量的啊、哦，所以这个讲义上有写，好，所以就知道了。那再来，又是一个咳到不能睡觉的小青龙汤，而麦呢又浮又偏咸，就是浮的话就是这个痰在比较表面的脏器，比如说肺里头；那咸的话，基本上里面有水塞到的、有痰水塞到的麦都是偏咸的，所以咳嗽咳到不能睡觉，那你想虽然前面有一个不能咳到不能平躺的那个皂荚丸症，但皂荚丸症要很明显那个痰是很难咳出来，然后灰黑胶黏的那个是皂荚丸，那小青龙汤就是一般的水咳嗽，但是呢咳到不能睡觉的啊，就是不能躺平的，一躺就咳得更难过了，那是小青龙汤，那这也是尝试范围啊。然后再来呢，这个 桔梗汤的话是这个肺啊在化脓，所以吐出来的痰呢是黄黄的，像是小米粥一样，量比较大，而且有一股腥臭味的。那这样的情况就要用这个桔梗甘草汤，就是甘草消炎、桔梗牛抹布，把那些脓啊都挤出来，肺才有复原的机会。这样子，有。就是这种，对，就是细菌性发炎而开始化脓的，那就会吐出痰，是很黄的，这个像米粥一样的黄痰，然后比较有腥臭味，哦，那是吐出来是带脓的。那另外呢，后面的这个月碧加半夏或者小雀龙加石膏啊，这个是今天标准版本的肺气肿，就是肺气肿的咳嗽。听说看过那个患者的人哦，真的就是眼睛好像要凸出来一样，就咳的时候那个眼睛眼眶的凹陷跟眼球的突出的那个样子相当明显，而且他的脉这样子气塞在肺里的脉都是整个那个六寸脉拔起来是相当复杂的哦。那这样子的话，用月碧汤是大青龙级的，是非常强的麻黄剂，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那小青龙加石膏相对温和一些些，都可以列入考量啊。那再来十四，我们讲义上面啊，皂荚丸后面还有一个小陷胸汤，就是小陷胸汤，我们之前讲过。那加到咳嗽篇的话，就是意思就是说，胃的地方一压就会痛的。那这种咳嗽是胃壁外面有热痰包住，乃至于代偿型的刺激肺的咳嗽，所以这个要用小陷胸汤把那个热痰刮掉。好，那这个刮掉这个胸腹腔的热痰的那个药物，那个药味叫做瓜蒌石。或者这样写。那这个瓜蒌石在用的时候有一个必须注意的点，就是一定要连籽籽都打破才会有效，就是这个像是一个瓜的东西啊，一个圆圆的，里面有一个一片一片的，像是那个冬瓜籽一样的那个籽。那这个方这种这一类的方子，凡是古方用到瓜蒌石，都一定要把籽籽给敲破才会有效，不敲破它的有效成分是出不来的，这样知道吗？啊，所以就有的时候啊，咳嗽咳好久啊都不好。搞了半天原来是小陷胸汤症的，也是临床上有的。然后呢再来啊，庭立大枣泻肺汤。庭立大枣泻肺汤这样子，它的主症一个是这个人哦鼻塞到已经完全失去嗅觉，然后副症是有时候会连流出一点清鼻涕，就是这个人他的咳嗽啊，哎，老黑姐，你说有遇到这样的人吗？ 我说 你呀、啊。 我现在就在吃啊。 你现在就在吃哦。 对。 有效吗？ 嗯。 当然啊、哦，就是他说塞塞塞的哦。我跟你讲，庭立大枣泻肺汤的那个要诀是这样的：鼻子好塞好塞好塞，塞到都闻不清楚味道，而且鼻塞的同时，你会觉得早上起来觉得脸泡泡的，连脸皮都浮肿。那这一种的塞法啊、哦。庭立子这味药它的特质就是什么，就是庭立子是治某部分的水压高，那也就是说庭立子这味药哈，比如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摔伤了，他这个摔伤的地方啊水肿，就是肉里面有一坨水一样肿出来，那这个时候就要把庭立子磨碎了，调一点那个酒或者醋敷在那边把它退掉，就是身体里面组织里面塞水塞到水压很高的时候用庭立子，就是这一味药是这样用的。那张仲景用庭立子呢都会要先炒过，那为什么要先炒过呢，是因为庭立子啊炒过以后有效成分才出得来，所以很多药物经过泡制是为了让它比较 不凶猛，比如说半夏是怕它太凶狠才泡制，但挺栗子的炒过是为了让它药性能够出来，不炒过的就不太有效，这样子。那么，那这个挺栗大枣蟹肺汤呢？啊，我说挺栗子为要在治水压高，像近代中医学，挺栗子是治疗什么呢？是治疗心脏衰竭。因为呢，心脏为什么会衰竭？是因为这个人的肾脏有问题啊，造成那个身体里面的水压太高，然后把心脏压死。所以水压高这件事情是挺栗子的最对道的主治，这样子看待这个东西。所以你就想，鼻子也塞了，然后流清鼻涕也流，就算流清鼻涕，那个塞住感觉也不退，然后连脸都开始要肿了。那这个就是挺栗大枣蟹肺汤的主症，这样子很好抓嘛，对不对？啊，那有红枣的话，就不要那个药太凶了，就把它温和一点。那另外呢，14至24跟25条啊，从甘草干姜汤到那个炙甘草汤，这个是这样子，就是这是这个肺痿的两个阶段论的问题，就是炙甘草汤我们上次有教过，对不对？说这个肺整个都好像已经变成干枯的这个朽木一样了，所以这个就是已经阴虚的那个那么惨了，就必须用炙甘草汤以一个桂枝汤底的结构把这个滋阴药打回肺里面，把这个肺修回来，对不对？那炙甘草汤的主症是这个啊，就是喉咙干的不得了，可是却吐出很多稀痰，对不对？这是炙甘草汤的主症。但是呢，前面那个甘草干姜汤啊，在治疗的是为什么人的肺会变成那样子干掉死掉的，是因为肺里面呢没有能量。所以甘草干姜汤它在做的事情是让这个人的肺变温暖，就是在肺里要帮他开个火炉，帮他烤一烤，让他肺不要就死掉了。所以帮那个肺好像是怎么讲，好像你的这个人已经要虚脱，我帮你运功，你知道那种感觉。就甘草干姜汤在做那个之前的事情。那他的这个甘草干姜汤主症是似咳非咳，非咳唾多言沫，其人不可，就这个人一点都不口渴，可是呢就有偶尔咳一下，偶尔咳一下，然后咳的时候不觉得气管支气管很痒，可是咳的时候却发现稀痰很多，这样的一个症状。那其实肺冷到那个程度的人哦，往往是咳嗽的时候顺便会附带一个小便失禁。所以如果你把小便失禁也列入附症来考再参考的话，比较有机会。就是肺冷咳，我那个讲义有写肺冷咳而遗尿，然后咳呢又头昏，然后胸腔冷痛，或者是咳出白泡的话，白泡泡的痰，都有可能是肺太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可以用这个甘草干姜汤啊把肺暖一暖啊，这样子有可能肺就会比较舒服，那个咳嗽就有缓解的机会了。然后呢，我们跳开看一个是痰饮篇的，但是不是这后面14至32条啊？这个14至31条是有医理的，我跟你讲一下。14至31条说，一个人如果、啊、呼吸吸不深，好像有痰的话，当从小便去之，这是一个总则，就是人如果有积痰的话，都要用一些药把那个痰化成水，然后用小便把它尿掉。那这一条在《金匮要略》里面讲说，如果一个人常常都觉得呼吸吸不深，然后又好像有一点痰的话，《金匮要略》写说这个当从小便去之，他会《金匮要略》写说你不然用苓桂竹甘汤，不然用生气丸，这些都是可以帮忙那个痰水代谢掉的药物。好，那。然后呢，我们之前讲到芍药的药性的时候，又讲到这个甘遂半夏汤，所以就顺便说一下。他说这个人呢，脉啊好沉好沉，沉到快把不到，然后呢一直要拉肚子，然后呢拉了肚子人好像舒服一点，可是呢舒服一下之后呢，又觉得还是这个肠胃的这个胃的部分啊塞塞的、梗梗的、卡卡的。他说这是有痰饮梗在你的胃啊下不来。那就要用这个很凶的这个甘遂啊、哦，跟着其他的药把那个痰拉下来，然后一次随着大便出去就好了。所以他那个拉稀是代偿性的拉稀，身体想要把塞在胃里面的痰拉掉，可是拉不掉，所以用药来帮他。这是甘遂半夏汤。 那至于说这个心下有痰饮，胸胁之满，目眩脉沉涎者，苓桂竹竿汤，这个是非常标准版的痰饮的治法。我们现在不是讲咳嗽，是讲痰饮，就是说这个人胸口梗梗的，哦，胸口梗梗的，站起来头特别昏，然后呢脉又沉又涎，然后这样的情况，苓桂竹竿汤，其实苓桂竹竿汤治痰饮哦，都。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症状，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些人的皮肤哈，是感觉上这个人的皮肤，以现代人的观点，还觉得这个人的皮肤有点比较偏水嫩水嫩。讲难听一点，是这个人的皮肤呢看起来是很光润，可是有一点那个光润有微微的不自然，好像是蜡像馆里面的蜡像一般的光润和气色哈。那个就是苓桂竹竿汤的痰饮体质。那这样的人呢，他的脸色光润，如果你还不能够确认的话，就让他把衣服拉开，通常那个肚皮上都有几条横条皱纹。那这样的人其实很多，对不对？皮肤还算水润水润，但是其实是因为水代谢的不好，所以有痰饮，所以皮肤怎么水润啊？那这样的人其实适合，因为苓桂竹竿汤药性不猛，是一个很和缓的药，适合长期用苓桂竹竿汤调理，调理到你的皮肤有点干瘪干瘪，不是那么水润了，那你反而人会变得轻松有力气，舒服很多啊，就是皮下脂肪过多的那种，就是人也是不肥，但是皮下脂肪还是偏厚，这就是长期的痰饮体质，用苓桂竹竿汤调理。像我们这种开罐这种药的人，根本就是一照面就知道这个要吃苓桂竹竿汤，因为那个皮肤的感觉很明显。然后后面讲说悬饮内痛脉沉而涎者，就是根本就是那个悬这个字，就是他那个痰饮啊，那个死水是塞到会有扯痛感的，悬就是像下扯，就如果你这个胸口啊肺啊那个痛的感觉是像下扯的痛，那不得已可能还是用石枣汤来治疗它啊。那至于我们刚刚讲过的意饮，就是手痛脚痛了，就是这个痰饮都已经散到四肢去了，那这个时候用大小青龙汤。那刚刚有介绍过的用生石膏或者用芒硝啊来治疗这个心血管梗塞的，那个心血管被油梗住的也叫痰饮。他说这个人是怎么样呢？隔间支饮，这个地方呢，支饮就是有撑住的在痛的痰饮，撑住的在痛，梗到一个东西的感觉，然后这个人又喘又胸口闷，然后按到他那个胸口下面，觉得他这块肉啊硬硬的，心下皮尖，然后面色里黑啊，就是面色有一股黑灰色，脉沉紧，然后呢这个不管怎么搞呢都搞不掉，那这个叫用木防疾啊，引导这些祛痰药啊带到这个心血管里面去抠掉那个痰。那如果呢能够用12颗鸡蛋黄那么多的生石膏把那个痰化掉就好，化不掉的代表它已经超过牵丝的程度，到达已经强力胶快要干掉的程度了，那这个的话化那个痰用芒硝，你看连西医治疗心脏病都用消化甘油的，对不对？就是那种硝类的东西有这种效果啊，所以这个药方呢就顺便教一下。然后呢再下来就是这个人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觉得天旋地转的，那是泽泻汤，之前教头昏的时候就讲过，对不对？这是脑部的血管里面有死水，所以呢脑部缺氧啊。那再来呢厚朴大黄汤比较少用，就是支饮，是胸口梗痛发闷，那这样子的话用厚朴温大黄把这个痰呢拉下来冲掉，但这个汤少用，而且很多时候开别的汤，不重要不学了。那支饮不得息，停利大枣泻肺汤主治，这个又回到停利大枣泻肺汤，就是停利大枣泻肺汤，就是人呢痰呢多到他已经气都快吸不进来了那种感觉，那停利大枣泻肺汤就是水压太高，要把那个水压先拔掉啊。那再来呢痰饮多到一直反胃吐水的，那个用小半夏汤，半夏生姜那个结构平定那个呕吐感，并且把那个痰去掉。那再来几焦利黄痰，利黄丸又是另外一种水病，是他的这个水啊跑到肠膜之间。他说这个人怎么样呢，肚子是鼓鼓胀胀的，然后口干的不得了，当然不一定要口干的不得了，他说主要的症状是肠间有水气，就是这个人啊肚子咕噜咕噜响，可是呢你按他的时候啊，这样肚子这样揉他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水好像不在肠里面，在肠外面， 那这个时候呢，要用防己跟花椒的种子叫椒木，再加上庭栗子跟大黄，钻到肠子外面把那个水勾掉。这个偶尔会遇到这种病人呢、哦，有的哦。那至于说，如果一个人呢是呕下面一个小半夏加茯苓汤，是又呕吐又心悸又头昏的三合一，那这样子的话就半夏生姜的这个小半夏汤结构再加茯苓，就是把这个水就是那个痰饮啊，又隔到就是又在组织里面让你想要呕吐，又在组织上外面让你头昏。那这样子也是二合一的治法啊，小半夏汤加茯苓。那另外一个头昏的也是在当时教头昏的时候讲到说，如果这个人肚脐下面有感觉到有脉搏的跳动感，然后一直吐口水吐酸水，然后头昏，那这个水呢是这个东西的水呢是西医说的脑部边缘组织有水肿，那要退那个水要用五苓散退比较方便，所以就这样子。教咳嗽篇的差题差题差题差题，顺便就把张仲景的咳嗽篇、痰饮篇都教完了啊。请说，两个人的谁先说都好，都可以，后面那位先说，没关系。熬令黄色就是干锅子炒到发有焦黄，那个熬字是干炒，不是用水煮。哦，这个的话就丢给中药行，你先炒好，然后再丢给中药行去做就好了，做药丸。喉咙痒也算，但是喉咙梗也算，咽喉不利是喉咙梗或者喉咙痒都算。 对，那比如说像那个花虎过敏，它会喉咙痒，然后狂咳，同时它会眼睛痒，然后又鼻子痒又流鼻水，我可不可以用麦门冬汤？ 哦，这个地方是这样子啊、哦，因为麦门冬汤是治肺的大阴虚的病，所以呢，你要确定那个人的花粉症啊、哦、是。季节转干的时候发作的时候就可以用， 可以就是春等夏， 不一定。像台湾的人过敏，就是不管怎么过敏都是湿性的过敏，但是在美国的人的过敏有的时候就是干过敏，干过敏好用，湿过敏不好用。小青龙汤治疗湿过敏好用，麦门冬汤治疗干过敏好用，所以是要看天候季节来决定有没有对到。嘿，那还有同学刚刚举手的。就直接就呕，或者就是直接吐了，或者是想要呕，或者是呕水，但是呕水不好说，因为有一部分的呕水是用无茱萸汤。不过我有的时候会放过，就是说这样子说，我的偷吃步是这样子，如果这个人是头痛又想吐，那一定是无茱萸汤。那不头痛而想吐然后一直呕酸水的，我的偷吃步是无茱萸汤外挂半夏，这样就都有了。对， 就买一 个 无茱萸汤，再买一个 对，因为无茱萸汤里面已经有生姜了，所以就小半夏汤结构会出来。我是用偷吃步的情况，但是呕吐用头昏，呕吐加上头昏，是五苓散还是用无茱萸汤挂半夏都有可能。这个就是要吃吃看的，但是如果你跟这个病人有一点熟的话，你会知道他平常的体质是偏哪一个。好，那 老师，你那个干脆半夏汤讲说那个留饮是留下的胃，这边的胃是指一般的胃还是肠？ 哦，这个胃我是说的是我们西医解剖学的胃，就是比较是上腹腔的脏器，就是它上腹腔的脏器有痰饮在里面，然后身体代偿性的把它扯掉丢掉，可是丢不掉。那只要用这个结构帮他，可是这个药也是因为干脆太凶了，所以开的时候还是要留手，就是不要太狠。 老师，请问一下，你刚刚说那个湿的，就是季节更替，在台湾湿的过敏的时候用小青龙汤？ 不一定用小青龙，对不起，我再补充一下，是用小青龙为主， 但是有的时候就只是用那个少阴病的那个麻附辛都会有效，麻黄附子细辛汤也会有效。 但是他一到季节更替，他是本来都喉咙很舒服，就觉得这边就开始有东西。 对，但是就简单来说，就是你要给他开那种能让肺变得比较干燥的药。所以麻黄附子细辛汤，再加点干姜五味子也可以，就是那个调性的结构做出来，或者你直接清他的脾胃之湿啊，比如说吃个平胃散也会有效，或者是刚刚讲的那个什么临江五味辛下仁，或者是临桂味甘结构都可能有效。总之就怎么把它肺烘干，甚至你用刚刚讲的甘草干姜汤，如果能够烘干他的肺，他也会好一点。或者是这个人本来就是非常湿的体质，那本来就是非常湿的体质，干脆就直接调体质，给他开五苓散或者开真武汤也会有效。 多吃醋。 好，你用胃苓汤啊，平胃散跟五苓散合一的胃苓汤也会有效。那我的偷吃醋是真武汤外挂半夏跟桂枝，就是桂下真武汤。下跪真武汤，下次八味地黄叫贵妇地黄丸，对不对？都有很多很多的别名。然后呢，贵妇地黄丸再加牛膝跟车前子，这个寄生肾气丸结构就叫牛车肾气丸，对不对？就都有很多小外号的。那还有没有问题？下课时间快到了，还有一分钟。好，请说。 那请问一下，那生半夏的效果是不是几乎有类似像转性汤这样的身体？ 没有。半夏它打到的那个痰饮都是单颗细胞外的，转气汤打的水是细胞内的，所以还是有差别。但是这是好问题，因为分辨这个就是要看是细胞内还是细胞外。OK， 哎，还再说。 刚才你提到那个牛车肾气丸，是不是就说有痰饮的体质，如果想用肾气丸，直接用牛车肾气丸更安全？ 是的，不用说更安全，肾气丸本身也没有什么不安全啊，就是。只是说它更能利水，没有错的。 那就是说，如果是痰饮的体质， 蛮好的。就是当然，你如果它有一些肾气丸症就更好。我们这个书教到后来，因为虚劳篇都教了一半了嘛，对不对？肾气丸在教厥阴的时候总会教的，会把这个补齐的。然后我会给同学肾气丸的啊，大陆同学听过了，台湾同学我会再补充肾气丸的辩证点。那这样子看起来就会很方便了。好，请说。哎，有可能就是说，但是如果科中用了不太有效，就可能这家科中厂用的是没有炒过的停力，那你就要换厂牌。但是科中可能有效，婉慧姐用科中对不对？ 我用坚剂。 你用坚剂哦。那婉慧姐说她吃科中效果不好，用坚剂。 我用坚剂。 好，你用科中 ，OK 哈、哦？你用哪个牌子的听力子？ 明通牌。 明通牌，已经说明通牌它很 OK。 量。 对。 量。 什么？ 量。 量，莹莹你说。你用多少？ 一比一啊。 一比一啊。这样就可以了。科中剂量低，危险性不高。好，下课时间到了。好，明天上课有问题就上课时间就问了哈。谢谢。